会咧可以邀请即系我嚟到当中咧一齐分享神嘅话语，我试一试咧呢个嘅 PowerPoint 先啊，咁样好得啦。咁啊，今日我嘅讲题咧系希望同埋绝望嘅醒思啊。咁啊，喺呢几年里边咧，我自己咧有好深嘅一个反省，特别咧喺希望同埋绝望呢一个即系态度啊，或者我哋呢、这个即系内心里边一种好挣扎嘅一个课题咁样啊。近年嚟咧，即係其實大家都唔使多講啦。頭先即係主席去祈禱嘅時候，我哋都知道，即係社會嘅局勢咧變化好大啦，戰爭啊不停發生啊，疫情早前就蔓延，其實亦都而家都好似未完全嘅過去啊。氣候變化等等都讓我哋咧好多嘅憂心。咁咧呢一個咧係一個即係國際嘅報告啦。咁啊，我哋以為咧就係好多嘅憂心係淨係一啲即係外間嘅嘢嚇。咁啊，今日我哋睇到嘅就係咧，即係點樣影響我哋呢個嘅地方啊？我哋在座嘅即係加拿大嘅每一個即係人咧，都原來咧喺個比較咁多嘅國家裏邊咧，我哋嘅憂心嘅指數都唔低嘅喎，或者憂慮或者絕望嘅指數都唔低嚇。咁呢個係2021年5月咧已經係上咗頭嗰5個國家嚇啦。咁啊之後咧即係上一年咧嘅一個報告就係、是。去到第三位咁樣，咁特別咧喺發展已發展嘅國家咧，其實係最高位。咁啊，主要呢個嘅調查係講緊咧，即係面對嗰個物價通脹啊，擔心咧，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財務嘅負擔啊，或者我哋生活嘅一啲嘅壓力嘅指數啊，甚至乎咧有啲報告就話咧，加拿大人啊係有58% 嘅人咧瞓唔著覺喎嚇，咁樣樣。咁我唔知大家當中有幾多個瞓得好好咁樣樣，亦都或者有呢個困難啦。咁我唔知道，但係面對今時今日嘅世界嘅環境啊，呢一個報告係一個新移民咧喺英國裏邊咧 BNO 嗰啲嘅，即係啱啱上年年底嘅一個報告啊，有成74.9% 嘅人咧係有即係一啲抑鬱或者相類近嘅一啲嘅症狀嗰個嘅即係情況出嚟，咁都不即係都係即係因為嗰啲嘅環境嘅轉變啊、生活嘅壓力啊等等咁樣啊，同家人嘅張力等等，但係睇到就係即係呢個情況咧，即係不會咧，好似因為時間而過去啊，只會咧，好似好多嘅憂心啊。我哋話除咗呢啲案件嘅，仲有我哋社區嘅一啲安全啦，作為家長嘅係咪啊？即係近排我哋亦都即係有好多嘅新聞啦，系列戰民係嘛，即係嗰啲嘅即係安全嘅隱患啦。咁令到我哋都會有陣時會諗啊，即係呢個世代咧，真係好唔容易啊嘛，好艱難啊嘛。當我諗到咧今日咧嘅世界個周圍嘅環境嘅時候咧，究竟我都會問翻喺聖經裏邊啊呢一個嘅世代係咪真係最壞嘅時代咧？係咪一個最黑暗嘅時代咧？咁樣樣嚇。咁啊詩篇咧今日記載嘅即係讀出嘅詩篇裏邊咧，大衛嘅一個嘅哀歌，佢點講啊？就當佢面對一個好大嘅困難嘅時候啊，佢就好似咧即係心陷咗喺淤泥嘅裏邊嚇。甚至乎佢好似喺深水里边咧，成个人浸咗落去咁样咧，佢连呼嗌都冇办法系嘛？喺嗰个环境让佢咧，即系面对一个好困难嘅处境，好似咧即系喺一个淤泥里边咧，我连企得稳都唔得。喺个深水里边，我自己都系陷喺嗰个环境嘅里边系嘛？佢甚至乎嚟哀求，但系佢都冇办法啦，冇人根本都听到佢，又冇人救到佢系嘛？喺呢个情况里边咧，佢嗌到咧喉咙都发光啦。有学者话咧，可能系因为佢面对病患啦，可能系佢嗰个嘅处境啦，甚至乎系咪即系一啲嘅困难系令到佢咧即系咁嘅状态咧，呼喊都冇力量啦。啊，咁啊，佢嘅外在嘅处境系点样样啊？即系无辜恨佢嘅人，比佢数嘅头发更多啊！是甚至乎是以佢为仇啊，要去剪除佢，所以佢咧去寻找一啲嘅原因啊，佢发现咧系佢揾唔到原因啊，佢根本就系讲紧系一个无缘无故嘅情况下，佢就即系面对紧呢啲嘅处境。虽然咧佢之后咧都话啊，会唔会系因为信仰嘅原因咧？我为你嘅缘故受到辱骂咧，系唔系咁样咧？唔知道嚇，又係唔係因為咧佢係犯咗罪咧？喺神面前佢要反省自己啦。佢面對呢樣嘢嘅處境嘅時候，佢甚至乎佢真係去到點啊？ 佢就係去到披麻啦，係嘛？啊，但係咧，其他人點樣對佢？但仍然笑佢啦，當佢係陌生人啦、陌路人啦。啊，嗰啲咧即係應該係佢嘅兄弟嘅，都認為佢係外邦人係嘛？嚇，弟兄姊妹有陣時咧好難受，係咪面對呢個處境？係咪講緊大衛佢而家嘅嗰陣時嘅處境咧？唔一定喎，係嘛？呢度可能咧，我哋有陣時都會面對我哋咧即係去到為到信仰嘅緣故，我哋堅持，但係有人咧卻係辱罵我哋或者去取笑我哋係嘛？甚至乎係我哋嘅即係好友或者親人。其實唔係淨係大衛當其時嘅時候係嘛？即係我哋睇到咧約伯係嘛？約伯咧甚至乎佢一日之間咧乜都冇曬，佢曾經咁樣嘅哀求或者哀號啊，就話我嘅日子已經過去啊，我謀略我嘅心咧願望都斷絕啦。咁我嘅盼望喺邊咧？我盼望邊個見到咧？係嘛？當一個即係我哋都認識嘅約伯，佢面對佢嘅處境嘅時候，啊，佢都完全嘅絕望，佢甚至乎我嘅盼望仲喺邊度咧？咁樣唔單止約伯、大衛啊，仲有先知咧，佢哋都面對佢哋嘅失望、佢嘅失意、灰心，喺佢哋嘅工場裏邊、職場嘅裏邊，佢哋付出一切係。為信仰的緣故，為神耶和華神的緣故，甚至乎他為百姓的緣故，他們說很多，但是卻是沒有人回應他，就面對他們很大的失落，周遭的環境也有很多的逼迫。弟兄姊妹，我們看回的時候，聖經裡面是不是真的今天才是最困難的一個處境呢？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從四個我哋嘅神咧，点样被称呼嚟去一齐去思考？我哋开始之前有一个祈祷啊嘛，亲恩主，我哋恳求主你亲自向我哋说话，就好似过去你点样每一个星期使用港台嘅信息，成为弟兄姊妹嘅帮助。求圣灵今日咧亲自教导我哋喺你面前嘅祷告，仰望奉赖耶稣基督得圣灵之求，阿门。呢四个名字啦，或者我哋嘅称呼咧，第一个就系 H I for 咩啊？Holy Father 的意思下，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曾经这样，当即是耶稣在一个地方去祈祷，那门徒呢就走来去问耶稣可不可以教我祈祷啊，那耶稣怎样答他啊，他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那马太福音呢都有啦，当然是讲我们在天上的父，但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是即是直接称呼我们的父是什么，是我们父啊这样的意思。所以第一个的称呼的名字就是我们的神是父亲，是天上的爸爸。当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绝望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神是什么的神。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爸爸。父亲代表有爱，有接纳，有包容。父亲是代表他是会愿意教导保护我们，我们可以依靠。而我哋称呼我哋嘅父喺主祷文里边嘅结构，我哋知道三愿三求嘅内容。有啲圣经学者话呢个唔系最重要，我哋有阵时都会睇啊，即系主祷文嘅内容。但原来最重要咧，圣经学者话系称呼。当你称呼我哋嘅天上嘅爸爸做父啊，所以我哋呢个父并唔系单单系做我哋嘅，佢唔系我哋嘅造物主啊。耶和华神当然系圣洁啦、完美啦，但系我哋人虽然有罪，但系都愿意被我哋称为父。我哋嘅关系就父子或者父女嘅关系。耶稣嚟就系颠覆当其时嘅人佢哋对神嘅观念。那个关系唔系净系咧造物，而系我哋系佢所爱嘅。所以父系代表有爱、有接纳、有保护、有倚靠。我过嚟咧，温哥华之前咧，我喺香港有一段时间啦，喺大学里边同埋喺医院里边咧，都有做即系夏木阿院牧嘅服侍咁样。阿蒙照做传道人之前咧，我都即系因为做过一啲教育嘅工作，所以咧有一啲嘅教育嘅背景。喺医院里边咧服侍嘅时候，虽然好多院牧咧都系喺可能临终嘅病房啦，或者喺一啲 elderly 嘅病房里边服侍啦。咁我就主要其实系喺儿童同埋青少年病房里边服侍嘅吓。咁我成日都话咧，医院其实系一个点啊，即系一个缩影，社会嘅一个缩影。社会发生咩事咧？其实医院里边咧都会面对好多相似嘅一啲嘅情况吓。咁有一段时间啦，如果你有留意香港嘅新闻咧，你会见到好多年轻人去到轻生吓。 咁啊當然好多年輕人輕生，甚至乎有啲數字不停喺度累積啊，喺度報道啊咁樣。咁嗰時候咧，我醫院嘅時候就見到咩咧？就更多係即係輕生或者即係冇完成嗰個輕生啦，就被獲救嚟到即係醫院裏邊啦。咁我哋做院牧去探佢啦，慰問佢啦，安慰佢家人啊，為佢祈禱咁都係咁樣。咁有一段時間咧，其實大概咧八九年前噶啦，已經嚇。咁突然之間咧，病房裏邊咧多咗好多細路仔喎嚇。咁啲細路仔有大有細，通常細啲嘅嚇，即係十二歲以下咁樣。突然間好多咁樣。咁我哋稱呼嗰段時間咧，兒童病房就叫做係金魚缸啊嚇。咁啊咩叫金魚缸咧？就係咧，即係你見到金魚喺金魚缸裏邊係咪氹氹喺度不停喺度遊嘅？咁嗰段時間咧就係好特別啦，有一段。唔係好長嘅時間咧，就好多小朋友咧喺病房裏邊跑嚟跑去，咁唔應該係咁噶嘛？因為如果一般嘅情況下咧，正常咧小朋友去到醫院梗係病啦，病梗係喺牀嗰度休息啦。咁點解佢哋可以跑嚟跑去咧？第一嚇，第二就係咧其實如果有家長咧，因為即係醫院嘅責任就係醫好個細路啫，但係照顧或者看管住個小朋友嘅，梗係家長嘅或者監護人嘅責任啦。咁一般嚟講，小朋友唔舒服，家長梗係叫佢休息啦，或者唔好嘈住隔離床嘅即係其他小朋友。咁通常都係咁噶嘛。所以嗰段時間係意思係即係冇家長，冇監護人啦嚇。咁我就遇上咧，即係有一次咧，我就去巡訪，睇下有乜嘢即係需要啦。咁可以照顧啲家庭啊，或者同啲即係病友啊傾下偈啊，病童傾下偈。咁有一個家庭比較特別，咁我就埋去嗰個牀邊同佢嘅媽媽喺度傾兩句啦嚇。咁傾到一半嘅時候咧，其實嗰、那個卧牀嘅女孩子就大概應該11歲、13歲左右咁樣。咁我都好冒昧咁樣問佢啊，我話啊呢位乜乜太啊咁樣。啊！瞓喺你大髀嗰個兩三歲嗰個妹妹係你邊個啊？咁樣咁啊？點解我咁樣問佢咧？係因為應該唔會咁嘅，好少嘅情況下兩姊妹送咗入嚟啊！如果兩姊妹送咗入嚟咧，就點啊？即係應該係交叉感染啊、傳染病咁，佢哋應該係隔離病房噶嘛，冇嚟喺個大房裏邊噶嘛。咁啊，嗰個嘅媽媽咁樣同我講啊，我都唔知喎嚇，我都唔知佢係邊個嚟喎。不過佢瞓得好舒服，我唔敢喐佢。咁再講多兩句嘅時候，原來呢個小朋友咧喺度同佢個女喺度玩啊，玩到咁上下攰啊！呢個兩三歲嘅小朋友咧，個女仔就喺佢個大髀度瞓著咗咁樣。咁我嗰一刻咧，其實見到小朋友瞓咧，通常做為爸爸就會點啊，即係覺得好 warm。不過其實一下就過咗，就即刻心裏邊好心酸。點解咁講咧？因為呢個小朋友就係正正冇監護人啦，冇父母啦。咁啊，嗰段時間八九年前咧，正正咧香港好多虐兒案，係有一個其中一個喺屯門嘅地方就即係虐死咗一個小女孩咁。咁所以咧嗰段時間咧，好多人關注咧，即係見到啲小朋友咧有啲即係瘀傷咧，就即刻帶佢嚟醫院啊檢查啊，有人跟進啊。咁父母就唔可以接觸個小朋友，所以嗰段時間好多。弟兄姊妹，頭先我講個心酸係咩？一個兩三歲大嘅小女孩。一个女孩子，她不应该这么容易信任一个陌生人。我的意思是，哇，一个陌生人跟你的女儿玩了一阵，她就完全这么安心睡在就是她的身上。其实是说她是在她的成长里面，几岁的成长里面，她得不到她父母应该给她的爱。你给少少的爱她，她已经很满足。所以看一见她是严重缺乏爱啦。安全感啦，咁我最後當然即係見到咁嘅情況，幫佢抱翻去張牀嗰度咁樣繼續。嗱，我想分享嘅就係咧，弟兄姊妹，當一個冇父母嘅愛嘅時候咧，就係一個咁嘅光景。所以教會我哋咧，即係會用天父嘅愛愛人嚇，我哋好想將愛咧帶俾其他人。我哋好睇到其實好多教會咧都好願意。服侍，因为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父，他是愿意是真的爱我们的。在多伦多有一个计划，我相信你们都听过，叫做以马内利的计划。很多的年轻人呢、就是、去到多伦多那里，去到、就是、因为 Stream AB 这样去到生活，是吧？有三个基督徒呢，见到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呢去到、就是、加拿大和人生路不熟，他们就心里面呢就有一个想法，不如呢 即係俾個屋企佢哋啦，咁啊，為佢哋咧就提供一個咧即係半年嘅住宿啊，直至佢哋咧即係揾到工作啊等等啊，可以 settle down 咁樣嚇。咁最初嘅計劃其實佢哋本身係點㗎？即係諗住開間公司，就請一個年青人，咁啊幫佢一個咯咁樣。咁但係佢真係間公司規模，佢用嗰啲佢哋嘅能力，只能夠可能請一兩個就幫一兩個。咁所以咧決定啊，都係唔好啦。佢用相同嘅一個運作嘅模式，不如開辦一個嘅宿舍，就同咧多倫多嘅本地嘅聖經學校啊，就一齊合作啊，就提供一啲支援俾佢哋啦，就讓佢哋喺教會又做義工啊，等佢哋接觸信仰啊，又可以開展一個新嘅生活。咁啊，短短其實呢個嘅計劃都去咗差唔多三年啦。咁啊，但係喺一年多嘅時候咧，即係呢個計劃已經接待了39個年輕人，今天 我好像有60多個咁啊，佢甚至乎2022年開始咧，即係宿舍都開放俾烏克蘭嘅年輕人啦，嚇，咁等佢哋可以融入到加拿大呢個嘅國家咁樣。弟兄姊妹，我相信咧，教會就係一個咁樣嘅地方嚇，我哋就係要讓咧弟兄姊妹或者即係年輕人一個有家庭嘅愛嘅地方。佢所謂聖經裏邊都有講過嘅嚇，神使孤獨嘅人有家。我哋都需要呢種嘅即係愛，家庭裏面嘅愛。我相信即係平安堂嘅弟兄姊妹，我哋都用即係有呢個嘅即係心，就係咧俾一個温暖嘅家嘅感覺俾人哋，一個嘅熟靈嘅家真係好重要。有陣時候我問弟兄姊妹點解你翻教會啊，都係嗰啲嘅原因，係咪喺呢度揾到愛、揾到關係、有接納、有熟靈嘅家嘅感覺。我相信咧呢樣嘢比任何嘅事工教會的建築物更加重要，是吧？就是因為我們在這裡，我們可以跟弟兄姊妹一同同行，一同經歷不同的轉變和困難。第二個英文字母 O 意思就是organic， 即是很活有機的意思。在但以理書裡面第六章，但以理面對大流士，話本翻譯就是大利烏王。當時一個王令就话，如果你喺30日里边咧去求别神啊，唔求王咧，求别神或者别王咧，又丢喺狮子坑里边啦。咁啊，呢个就系王令咯。咁嗰阵时咧，就有人咧，即系喺在位嘅时候陷害但以理，我哋都知道吓，因为佢个属灵人啊嘛，系嘛。但系却系咧，即系喺一个政治嘅处境里边，就系面对呢个咁大嘅挑战吓。咁啊，但以理咧同即系王咁样讲啦，我嘅神咧差遣咧。使者咧，去封住狮子嘅口，叫狮子咧唔伤佢。弟兄姊妹，呢一度咧就系即系当一个咁样嘅处境嘅时候咧，连咧呢个嘅大利乌王咧，佢都传旨俾全地嘅国人啊，佢都咁样讲啊，藉住一个外邦嘅一个嘅国王，系睇见呢个神系点啊，活嘅神，永远长存。佢嘅角度永不敗壞，佢嘅權柄永存無極。呢個唔係但以理講，係大利烏王咧，去傳王令，去波斯全地各族咁樣講，就係、是、我呢一個神咧，係真係一個真真正正嘅活神啊！因為咧，連即係但以理同佢周遭嘅人咧，都被影響，就係見到啊，我哋嘅神咧係又真又活嘅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很多的无助感的时候，原来我们的神是活的神，祂是随时随地都在这里的神，祂随时会适时去帮助我们。往往呢，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好像神没有回应，其实祂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去到介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將佢哋嘅玩具咧，通常擺嚟擺去啊，即係地方唔大啊嘛，咁唯有擺喺啲收喺啲櫃頂咧咁樣。咁有一次咧，我個女咧諗起嗰個玩具咧，好想攞，啊攞唔到喎，佢攞咗嗰啲 IKEA 嗰啲凳仔咧，嗰啲綠色嗰啲凳咧，企啊用盡辦法咧都唔夠高啦，咁樣就喺度扭喊啦，係嘛？咁佢話真係攞唔到啊，攞唔到嘅，咁走嚟同我扭計啦，就話我好想要嗰、那個，但係攞唔到啊咁樣。咁我問佢。你咪真系攞唔到啊！你谂尽办法噶啦，咁啊，佢话试咗好多啊，都攞唔到啊，咁样。我话你谂真啲，其实我一路都喺度嘅，你叫我帮你攞落嚟咪得咯，呢个都系办法嚟噶嘛，咁样。咁谂一谂系，咁佢就即系我就好快帮佢攞咗落嚟啦，咁。咁啊，好多时候 我们有时候都是，我们面对一些困难呢，好像即将个困难放到好大，我哋感到好无助，我哋好似呢个小女孩咁样样啊，面对个困难真系好大。但系神系活嘅神，佢唔系死人嘅神，佢系我哋生命嘅主嘅时候咧，佢真系随时随地、今时今日都同样成为我哋帮助同埋倚靠。曾经咧有一个宣教士啦，喺非洲嘅部落里边咧去翻译圣经啊，但系一个词语咧佢谂极都唔知点样翻译，因为当地嘅语言系比较复杂咁样。咁佢就趁咧住咧系喺个族长屋企咧食饭嘅时候咧，就同族长讲：，你坐喺呢张大班椅嗰啲大凳嗰度咁样啦。啊，你举起，你坐低啦，你举起双脚，即系话即系离地啦吓。咁啊，净系个人挨咗喺个凳嗰度。咁啊，孙教授即刻问族长：，喂，而家呢个状态系咩嘅意思啊？咁佢就讲 blah blah blah 咁。咁啊，个孙教授就将 blah blah blah 就译成咧圣经里边倚靠嘅意思，倚靠嘅意思。神就好似一张凳咁样咧，系完全去到承托我哋嘅生命嘅重量，我哋可以放心信得过我哋呢个系我哋天上嘅父嚟噶嘛，佢必然咧去帮助我哋，我哋可以倚靠佢。咁啊，第三个咧，除咗天上嘅神啦，佢系活嘅神之外咧，啊，第三个咧，英文字母系目的啦，目标或者目的啊。嗱，当我哋面对咧一啲困难啦、绝境嘅时候咧，我哋必然会嘅问一啲嘅人生意义嘅问题，系嘛？我哋怀疑我哋嘅人生，好似咧啊，人生咧失去咗一啲方向咁样吓。咁我唔知道你最近一次咧面对呢啲咁大嘅困难嘅时候咧，或者要等一件事完咧，喺个过程里边，你用咗咩时间，或者等咗几耐，或者你个心态系点咁样？咁我有一次咧就系同屋企人啦，系啦。咁因为我同屋企人住喺 South Delta 喺托瓦臣嗰度住嘅。咁我哋一般咧，即系过嚟教会啊，等等啊，都系廿分钟咁嘅车程啦。啊，当然唔系塞车啦，那个咩斯汀路啦，唔系好远啦，都习惯。总之系唔好翻放工就啦。咁有一次咧，真系觉得远啦，就系咩咧？就系22年啊，前年嘅年底11月咧，吓第一场嘅大雪啊，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嗰咧即系如果你要 book 酒店就惨啦，即系温哥华 Richmond 嘅酒店都爆晒，因为 local 嘅人咧知道咧有经验啦，都走唔到路，咁不如住喺酒店咁样。咁嗰一晚咧，我哋就冇乜特別，同朋友喺 Richmond 食完飯啦，咁離開啦。咁啊都知道落雪噶啦，咁但係即係都要遇上啊，係咪？咁啊由 Number Three Road 即係揸到落去 Number Three Stevenson 嗰度啦，咁就即係就開始見到塞車啦。咁不過我都喺 Number Three Road 嘅中間嗰度，差唔多就開始見到塞車啦。咁停喺度，咁啊架車咪慢慢塞車咯咁樣。咁啊 Number Three 嘅中間。去到 number four road 4个钟头，等咗就系咁样，真系冇想谂过咁样塞车法咁样。咁嗰阵时我咪好自然啦，真系怀疑人生。咁啊，如果每一次咧落雪点算啊咁样，咁都唔系好耐嘅，最后用咗6个钟头，就朝头早4点钟就翻屋企啦咁样。咁啊，冇乜问题嘅，即系第二日就大家唔好翻学翻工咯，系啊。咁啊。咁樣只係一個難忘嘅經驗啦，其實都係小事啊嘛，一晚啫，係嘛？對於一啲生命嘅困境嚟講咧，其實真係微不足道。有陣時候我哋面對一啲嘅困境咧，等嘅時間咧可能更長，甚至會有好多嘅懷疑。喺耶利米咧，去面對佢嗰陣時聖經時代，有啲話係最黑暗嘅時代，23章裏邊咁講。佢話：看啊，日子將到，我要為大衛興起公義嘅苗裔，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喺地上施行公平同埋公義。呢個係耶和華講嘅嚇。呢個耶和華，我哋嘅義咧喺嘅就譯為咧叫齊根魯啊。我哋比較少去到嗌即係耶和華齊根魯啊。嘅意思就我哋嘅神嘅意思就係義嘅意思。当你问点解嘅时候，原来我哋嘅神，就系咧，佢会嚟到我哋当中吓，佢系必然咧兴起为我哋死，成为我哋嘅拯救，喺终结嘅公义咧带嚟世人嘅盼望。弟兄姊妹，乜嘢系目标啊？乜嘢意义啊？等待啊，困难嘅意义，原来我哋喺人生里边有阵时揾，但系就好似呢个嘅艺术家去拍摄咁样，耶稣嚟嘅目的就系预备去走上去嘅十字架嘅路吓。当然我哋知道呢个系虚构嚟噶啦，即系当然，即系耶稣都曾经系木匠，但系 佢預備緊咩？咁應該唔係嘅，就預備緊咧佢自己嘅十字架。其實講緊都有啲 biblical 嘅意思嘅，就是、神係不停喺度，即係耶穌不停行喺耶路撒冷，走上耶路撒冷十架嘅路咁樣，係馬可福音啊等等都係咁樣講緊。等待真係唔容易嘅啊，耶利米咧佢唔容易係嘛？咩成為佢嘅盼望啊？就是等大卫他的子孙来到带来世界的改变，但是耶利米未必等到，可能是一代人要等，几代人要等。刚才有分享过，就在医院曾经做过一些服侍，在大学也有，就是大学带一些年轻人就去医院做一些即係傳福音啊，或者服侍啲病友咁樣嚇，咁一啲類似義工嘅課外嘅活動咁啦。咁每一個學期咧，就大概帶每間大學咧十零個年青人入去醫院啦。咁因為醫院好多涉及行政啊等安排啦。咁通常我哋完咗一個學期咧，就結束嘅就同啲大學生講：，你下次唔使報啦，雖然下個學期都會有噶，咁但係你推薦其他人嚟報啦，俾啲機會俾其他人啊嘛，咁樣。咁當時有一個女同學咧，我記得嘅，佢第二次再報喎，嚇呢個二十歲嘅一個大概二十歲嘅一個即係我初頭對佢嘅印象唔係好深，淨係知道咧，每一次佢第一次參加我嗰個服務嘅時候咧，佢每一次分享咧都即係講到會流啲眼淚啊，咁都聽到少少，但係又唔係好認識佢。直至佢第二次報名嘅時候咧，咁佢揾我傾啦，咁佢我就明啦。咁第二次我哋報名嘅時候咧，嗰、那個第一次嘅醫院就好似大埔醫院，第二次咧就係即係聯合醫院咁樣。佢就講話啊，原來佢參加嘅原因係咩？佢參加就係咧，佢講出佢自己一啲嘅生命嘅故事。佢咧大概十年前左右啦嚇，佢人生經歷咗一個好大嘅困難。當其時咧，佢住喺淘大花園，佢就感染咗咧沙士非典型肺炎，係啦。咁佢就同媽媽都中咗，係啦，就入咗醫院隔離。咁嗰陣時咧，所有嘅病友咧就喺聯合醫院咧就隔離啦，就即係冇辦法去聯絡家人啦。咁啊，因為嗰陣時啲通訊都係好有限，佢每日只能夠見到即係護士同埋院牧嘅啫咁樣。咁啊，嗰陣時嘅沙士梗係好厲害啦，好多人失去生命啦。咁嗰陣時佢得十歲，自己一個面對，淨係睇到新聞一啲嘅數字，佢又唔知佢有屋企人嘅情況係點。佢亦都擔心緊自己係咪一個即係生命嘅一個好大嘅艱難嘅時候咧，佢都驚自己會死嘛。啊，咁啊，好大嘅困難啦。咁啊，當然即係感恩嘅就係遠目探佢，咁啊帶咗佢信耶穌，佢好翻之後都一直有教會。即係都有翻教會咁，咁當然佢媽咪都好翻嘅嚇，最後佢哋冇事出翻院嘅。但係佢關鍵嚟啦，佢身體係好翻，媽媽都好翻，但係佢用咗十年時間咧，佢成日都發噩夢，佢唔可以熄燈瞓覺，佢咧即係唔係話咩，佢經過醫院唔係入去，佢唔係做啲乜嘢，但係佢個人都即係驚到震，佢話好辛苦，佢成日都。祈祷问神，点解会咁啊？点解会咁啊？究竟有乜意义啊？点解我会个处境系咁样样嘅？咁我哋今日知啦，呢啲叫咩？创伤后遗症嘛，系个心理嘅原因令佢有啲咁嘅反应。佢其实都知系理性上知，但系佢跨越唔到个困难，佢就不停咁问十年啦，问咗十年，点解都系咁？到咗佢廿岁嘅时候咧，佢话唔可以好过瘾咁十年，佢二十岁啦，佢要尝试咧去改变。他又見到大學有一個 program 話去醫院做義工，他就試下鼓起勇氣，試下去服侍一些有需要的病人，看看他可不可以過得到。其實他初頭參加了兩三次，他想放棄的，但是他就再祈禱，就話他真的想改變咁樣。咁結果他就完成得到嗰個第一次嗰個義工服務。第二次咧，甚至乎去聯合醫院去服侍兒童病房啦。咁他就話佢因為他曾經住過喺裏邊，他很想幫他哋。他既然他自己都跨越了一個困難，他就很想即係咁樣去幫一些有需要的人咁樣。咁啊，結果咧，佢誒大學畢業之後咧，我所知佢就再讀醫學，咁啊，佢就係終身想服侍咧一啲即係有病嘅小朋友。咁我為佢感恩啦，係嘛？即係神俾佢呢個機會。咁啊，咁啱嗰個嘅 program 幫到佢啦。但係有陣時候我諗，即係今日我見到佢啫，但係過去十年我唔認識佢噶嘛。嗰十年佢究竟點過嘅咧？一个人有几多个十年呢？ 困难嘅嘢竟然系可以困扰佢用年计，系嘛？以月计，可能日计都可以好困难。但一啲嘅环境情况，我哋有阵时真系唔知道，但系咧，却系见到呢个嘅姊妹嘅见证咧，我睇到其实咧，有阵时一啲嘅即系佢嘅意义就系神喺有个一刻咧就俾到佢即系跨越得到。我相信咧，我哋每个人都有呢个嘅人生嘅意义同埋嘅照明。今日咧，第最后一个咧就系我哋嘅神系以马内利嘅神。当我哋面对绝望嘅时候，我哋好孤单、好孤独。但系我哋嘅神系乜嘢？佢被称为咧啊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系即系神同我哋同在嘅意思。圣经里边咧，亦都喺约书亚记里边咧，亦都讲啦，你无论点样样，神即系去到边度都好，神必与你同在啊。我有時話咧，我哋咧即係亞洲背景啦，或者嚟自香港嘅人咧，即係成日都會受咗一種教育影響，叫做孤兒教育，你有冇聽過？即係唔係講緊啲孤兒院啊，或者即係嗰啲冇關顧人啊嗰啲嘅。我成日講係咁樣嘅情況嘅啊。咁我以前都成日都係聽到嘅，喺香港食食下茶餐廳咧，聽到隔離台嘅一個媽媽就同個細路仔講，可能個細路仔得五六歲嘅啫，點講啊？你快啲食啦，唔食冇得食噶啦咁樣。唉，点解冇得食啊？一个小朋友，我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噶，你有乜嘢你要自己照顾自己噶咁样啊。其实有阵时我哋都可能好轻言就咁样同我哋啲儿女讲，点解我会有咁嘅谂法嘅咧？一个咁细嘅小朋友，点解会面对冇得食啊？要靠自己啊？系咪？莫非呢个妈妈系咁样经历过？我都有谂过，直至咧即系我自己回想翻啦，点解会有呢啲嘅想法，要自己？即係承擔呢啲嘅即係突如其來嘅處境咧。原來香港呢個地方咧，幾代人都面對好多嘅困難同埋遷徙啊嘛。我公公啊，成日同我講，好細個嘅嗰陣時，我得六七歲，佢就同我講：我話嗰陣時咧喺香港走難嚟到啦，日本人點樣統治佢哋啦？佢嗰陣時做民安隊，就係運送一啲物資上前線嘅時候，佢就話喺尖沙咀碼頭，佢嘅即係準備去運送嘅時候咧。有一個即係炮彈就喺佢大概即係類似呢度同埋即係禮堂嘅最後嗰個就跌咗落嚟。佢話佢身邊識嘅人都大部分死曬。佢話嗰一刻佢行前多少少，佢死埋就冇理啦咁樣。即係我都聽好多，有時候不其然聽下聽下，有一種感覺就係我真係要靠自己係嘛？唔得嘅時候，做得唔好嘅時候，我就可能好似咁樣一無所有。但係呢啲嘅觀念。影响我哋嘅思想，我哋嘅价值观，甚至乎影响我哋嘅信仰。我哋嘅神系咩神啊？系咪要我哋孤独面对嘅神啊？唔系，佢系以马内利嘅神，佢系与我哋同在嘅神，佢系愿意承担我哋生命重量嘅神啊嘛。你知唔知以色列人中东人点样养羊噶？你有啲人咧话羊咧好蠢嘅，佢哋品性系咁嘅，有阵时一走咗咧唔识翻去羊群嗰度嘅，所以咧就需要点啊？都系佢一走嘅时候咧，就除咗有牧羊狗之外，就有牧羊人手上面嗰支杖啦，或者嗰支杆，其实同一支嚟嘅，即系有勾勾嗰边咧就系杆，即系冇勾嗰边就杖咯吓。咁啊，点样用咧？就系当只羊咧第一次走失嘅时候咧，就用杆咧。去到我哋話安慰佢，其實係拍一拍佢咧，就入翻去羊群，咁咪繼續行咯。咁但係有啲羊係點啊？真係好蠢喎，再走咯，係嘛？咁啊，再走嘅時候點啊？仲用杖咯，嚇杖係點啊？打佢咯，係打到佢點啊？咁我哋有陣時養寵物都要打佢，咁做錯嘢咪打佢。但係中東人唔係淨係打到痛喎，打斷咗只腳嘅喎。哇咁樣㗎？點解要咁啊？咁樣咁啊打斷咗之後咧，就唔係丟低佢，有原因嘅啊。佢就會咧，就好似即係牧羊人就唔似呢個圖咁樣嘅大隻嗰啲，就好似皮草咁樣，兩隻腳就承擔咗喺個膊頭度，咁啊一路行啦。咁佢只腳係咪要復原嘅？要時間嘅。咁啊只羊咧就要用時間復原，復原期間佢聞慣咗牧羊人嗰陣味啊，以至佢好翻咧，放低喺即係羊群嗰度咧，佢認得牧羊人陣味咧，就唔再離群啦。所以我哋有時話基督嘅香氣就係咁樣咯，即係我哋即係就咁樣樣。所以就会闻得出牧羊人嗰阵味。弟兄姊妹，即系呢一个心态就系牧羊人为羊唔单止舍命，佢愿意好似呢度咁样承担咧人嘅，即系我哋弟兄姊妹嘅，即系困难生命嘅处境同埋重量吓。所以今日系咯，即系用呢几个嘅，即系神嘅，即系神嘅被称呼嘅名啦，我哋去一齐去到即系思想咧，即系我哋嘅神系乜嘅神吓。 大卫咧嗰首嘅哀歌唔系佢嘅结束嚟嘅，其实吓，大卫里边咧，即系佢里边咧系喺哀歌之后咧，佢有一个嘅颂赞同埋赞叹，就系讲咧，即系我哋要喺神里边咧，我哋系得到佢嘅拯救。咁啊，如果有机会可以再大家可以继续睇呢个诗篇六十嗰个嘅里边嗰个嘅，即系大卫嘅一个哀歌。今日咧，我哋都系即系喺教会里边咧，有人话我哋信望爱咧，最少讲嘅系盼望，但系今日我哋却系最需要就系呢一份嘅盼望吓。我最后咧就用一个少少嘅故事作为我嘅结束啦吓。咁都系医院里边发生嘅。咁有一次咧，就我有阵时都系咁嘅，见到啲小朋友啊，我就会问佢：喂，你中意咩嘢嘅动物嚟打开话题啊？咁不外乎都系猫猫狗狗啊、狮子老虎啊，你见过咩咁啊？但系佢又中意咁样，都冇所谓嘅，倾下偈咁样。咁有一次有一个小朋友嘅三岁零四岁一个女孩子，佢系面红红卜卜咁好得意，我就问佢喂，你中意咩动物啊？咁样，咁佢就答我，佢中意毛毛虫喎，咁样啊，毛毛虫，嗯，毛毛虫喎，我以为我听错啦，中意毛毛虫咁啊，中意佢仲要咁样嘅样咧，仲要皱皱地眉头咁啊，你唔中意咩？咁样，咁我问点解你中意啊？咁样，咁佢又话。我梗系中意啦，佢咧迟啲会变成好靓嘅蝴蝶啊嘛，咁所以我咪中意咯咁样。弟兄姊妹，其实希望同绝望都系一线之差，你点样去选择呢？盼望咧你都可以喺当中咧做一个正确嘅选择同埋反省。我哋一齐祈祷。亲人主，我哋感谢赞美你，系因为咧你系我哋嘅神，你系活嘅神，你系我哋天上嘅父。我哋是你所爱的儿女，你必然呢给我们看见你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主。今天呢我们都或多或少呢面对我们生命的不同的艰难，我们的自己的处境，有时候我们都会落在一些就是失望的当中，但你知道呢你必然呢是与我们同在，你也都叫我们呢去到调教我们，去到咧，即系点样去面对我哋人生唔同艰难，以至我哋能够咧用我哋嘅生命去见证你嘅自己。恳求主，你都使用我哋每一个，使用教会，成为我哋呢个时代、我哋呢个世代嘅灯台，去照亮身边黑暗嘅环境。因为黑暗需要光，而我哋就系你嘅光。就恳求主啊，你亲自去燃点我哋生命嘅烛光，成为咧众人嘅帮助同祝福同埋见证。使用教会成为呢个嘅社区更多嘅祝福。我哋喺面前祷告，仰望奉赖耶稣基督嘅圣名自求。